总觉得说今天这样的怎么说节日吧，应该用一首歌曲来代表大家甜腻的心情。 嗯， 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 王祖林有你的快乐。 所以这时候我真的是很需要一首歌，但是刚才你并没有告诉我这是什么歌曲啊。 够了，你是在嘲笑我刚才的这个说话方式。 而且王若琳刚才有句歌词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如果让我们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哪里啊？ 是的， 应该去外太空，去别的星球， 哎， 是吧？ 还挺有趣的。所以他也帮我们问出了今天的话题， 嗯， 就是说今天七夕节嘛，大家肯定过节的方式都不一样。 对， 有的人单身有单身的过法，两个人在一起有两个人的过法。 七夕你就不要虐单身狗了，好吧？ 好了，其实我跟你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哎，我们都一样。 对，今天不能说我们不一样，我们都一样。就七夕该怎么过，就那么过。 对，就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是你一定要把你们的过法来告诉我们。其实早上我们已经安了一波了，就大家也告诉了我们他们的一些答案哈。但是我觉得晚上呢，这个时候呢，你的想法应该有些不一样。早晨只是有点憧憬，现在时间就很紧迫了。 是的， 对不对啊？ 那今天如果说单身的朋友可以当做就是周五， 什么当做周五？他今天他就是周五啊，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迎接周末的日子， 嗯， 来庆祝一下就好了。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王牌福利送给你们。 是的。 哎，回来了。今天的王牌福利是什么呢？ 是今天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新艺剧社廊坊文化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是2018年8月25号下午14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的读书会的门票一张。 对， 本期节目 呢会送出两张门票哦。 对，我们今天会 mark 出一位幸运听众。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锁票的同时，告诉我们今天七夕节你们该怎么度过的。如果你过得够奇特的话，我们会考虑打票。票送给你哦。 是有多么奇特啊，就看看大家自己的答案了啊。 对，所以每个人我们都还挺期待的。比如说一朵云发来他的这个过节方式，他说开车300公里回老家陪老婆和闺女过。 两个这个女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女性都一次包圆了，对不对啊？ 大情人和小情人，我觉得这种幸福不怕透支。来自苏打绿，幸福额度送给你们。 你 现在的感情从何选择？看天气的脸色还是替换？幸福不会是牛顿，一颗苹果成学问，所以得不到那个人是否该恨？ Listen， 现在的人生要什么呢？好花车或随缘分，幸福或许是诸葛，三顾也不见得成，所以达不到你要的是否该忍，又或者永远是不可能满分。 得到幸福的方式有的时候特别简单，有的时候特别的难。比如说每一次我们遇到这种节日的时候，总会看到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点题。无畏他就说，碰到对的人其实每天都是七夕节，不用特别的庆祝。 对，到这一天呢就会发现呢，晒狗粮的人很多，撒狗粮的人很多，但是呢哲学家也很多。就是得到狗粮的人呢就赶快晒出来，没得到的人就立刻变身了这个哲学家哈。 对， 平平淡淡才是福哈。 对，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批一下很开心，说你告 诉我你们今天怎么过，我就告诉你。这是一种交换人生的感觉吗？ 是。 总之不管大家怎么过，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王牌推荐推给各位的。 是，王牌推荐肯定。 王牌推荐， 对吧？怎么了？ 忽然炸出来一个王牌推荐。 就是每天要和大家分享不一样的文娱热点。 嗯， 比如说今天晚上如果要宅在家里的朋友，最近在热追《延禧攻略》的朋友，还有一个相同题材要热播了，就是《如懿传》。 嗯。对，《如懿传》啊，一直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啊，《如懿传》呢，主要呢是它的主角呢比较厉害。本来有消息表示呢，在这周二《如懿传》就会这个上线播出，但是呢，影迷等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等来，今天终于传来消息，《如懿传》呢是在8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将在腾讯视频来播出了。 时间呢？ 每周一呢到周四20点更新2集啊。 对，《如懿传》其实和《延禧攻略》其实都是在讲的是乾隆朝的后宫故事，甚至连妃嫔的这些名字都一样。 对， 只不过这部剧里的正派到了那部剧里就成了反派，所以两部剧正面交锋，你知道吗？ 真的是正面刚的感觉啊！就是到底谁是反派，谁是正派？ 对， 傻傻分不清楚啊。 但是有朋友就觉得说，《延禧攻略》有先发优势，那《如懿传》呢，胜算几何还真不好说。 对， 你就好在这个《如懿传》的演员阵容是比较强大的，就是全明星后宫团队， 是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啊。 对， 《延禧攻略》呢，最近呢确实是大热的这种剧集啊。我甚至呢那天呢就在那种小馆子当中呢，就听到后面有一群女生在边吃东西边抹油嘴，然后。然后呢，边聊这个《如懿》， 讨论剧情， 都边讨论剧情，都讨论的不亦热乎啊，你知道吗？啊， 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跟我身边的女性朋友无法沟通，因为我没有追剧的这个习惯，往往就是。这部剧已经全部都更新完了，我再去看。 基本呢就是2020年某一天，这个艾克呢忽然说：“哎，我跟你说，《延禧攻略》好好看啊！我正准备追《如懿传》啊。” 就是消息特别滞后， 对， 就错过了很多。因为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就现在很期待这个网剧的更新， 是， 尤其这个更新的时间，《如懿传》是在20点每天的周一到周四的20点更新2集嘛，就大家会像小的时候期待那个更新动画片一样，就真的会守在。 对，会守在那儿。 我错过了什么？ 所以你现在守还来得及，现在只播了40几集，48集左右。 好，我还是慢慢等它更新完吧。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出真的不容错过，就是舞台演出方面有2场同时开场。第一场呢，就是由著名主持人周涛首次主演的舞台剧，叫做 《情书》啊。 会在保利剧院上演。 对， 同时呢还有备受期待的齐豫和潘越云3个女人的史诗演唱会，今天晚上也会在工人体育馆开唱。 对，今天晚上呢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将带领听友一起在文艺最前排来观看这场演出。据说呢这次演唱会除了演唱经典歌曲和回声专辑当中的一些曲目，齐豫呢还会演唱一首以前人很少听过的歌曲哦，也是三毛的亲笔填写成的歌词。 对，因为和齐豫还有潘越云老师在对话的时候，我跟大家先剧透一下吧，这首歌叫做《风》，是出在齐豫老师曾经一张专辑当中的。当然我们现在耳畔响起这首歌是他的一首非常熟悉的大家都会唱的可以脍炙人口坐在车厢里面一起 KTV 的歌，来自他的橄榄树。 流浪 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夏日版，应该是初秋版的娱乐剧王牌。抓紧时间靠这个温度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 是的、啊、 再过一段时间就享受不到这样的高温天气。 今天艾科呢刚刚回来以后呢，我觉得反应非常快啊，虽然有口误，但是啪一下就转回来了哈。 为什么刚才要听这个夏日摸摸茶的片花呢？因为我们要介绍有关这个导演，这个导演是马楚成。 嗯， 电影方面有相关的推荐，是由演员梁朝伟、还有吴亦凡、还有唐嫣以及杜鹃主演的电影，叫做 欧 洲 攻 略 啊，今天 开始上映。 对， 所以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马楚成。 嗯， 他早年是电影摄影师。 对，而且呢，他的电影呢，你像《甜蜜蜜》啊，《玻璃之城》啊，《心愿》都是他的摄影作品。哇，这些甜死人的电影我都看过哎， 就很熟悉， 是多么有年代感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还曾经获得过这个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摄影师，以及呢金马奖的最佳摄影师的提名。 那 后来呢，当导演之后的代表作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部以外呢，有《夏日摸摸茶》、《男才女貌》以及呢《攻略》系列啊。 对， 比如说呢，之前呢有拍过《东京攻略》以及《韩城攻略》，而且前几部攻略系列呢都是由梁朝伟来主演的哈。 梁朝伟， 嗯， 特别喜欢的演员，所以呢，梁朝伟这次继续主演《欧洲攻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嗯， 是不是？可能人家签的就是这个系列合同约。 对，下一次是《南极攻略》啊，然后呢是《月球攻略》《火星攻略》啊，《火星攻略》有人拍过了， 全球走一遍就对了。 啊、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甜蜜蜜》，嗯，就会让我想到这个张曼玉还有那个黎明出现电影当中的情节和画面。 哇， 所以抓紧时间。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和大家再次来分享一下，你看刚才听到的《橄榄树》和《甜蜜蜜》都是比较脍炙人口的，所以今天文艺小分队的现场等着你们。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那里，在那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说不息，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见过你，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在梦里的时候，你的声音就从我这个话筒已经传出去了。 果然是在做梦啊、嗯、 所以等一下我们拉下话筒的那一瞬间可能会听到很多广告、 嗯、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曲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来自新晋国造男团 Mr. Tiger 首张专辑主打歌曲，叫做 夜空 悬浮。 我是 Tiger。 我是林墨。 我是 AK。 我是展宇。 我是静凡。 我是嘉义。 这首夜空悬浮来自我们的首张音乐专辑去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起加油，一起追梦，去更好的未来吧。 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节特别活动，神秘好礼赠送幸运情侣，就在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他们的爱情纪念日。 主人好像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赵静怡创作的歌词作品《紫禁城怀想》。黄城根，紫禁城，京腔京韵传心声，厚德载物四海同行，锦绣绽放新征程。长城升起东方红，祥云萦绕万物生。问君沧桑几多梦，万里山河一峥嵘。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持续进行中，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 继续来关注，昨天全球音乐版权投资第二入口论坛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论坛探讨当代版权保护以及新的版权投资方式，胡海泉、陈羽凡、张亚东、常石磊、陈鸿宇等出席。陈羽凡坦言自己不懂商业，我更像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我跟海泉这么多年，一个是艺术家身份，另一个是商人身份，彼此信任。谈及到音乐版权的问题，张亚东坦言道，我还是坚持听 CD， 如果喜欢还是会去购买。而当被问到羽泉组合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时，陈羽凡则感慨道，其实就是一种摇滚精神，每个艺术家都有梦想，就是被认同。我们这20年一直在探索，如果有一天我们退休了，我们会在心里界定为这个行业做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一起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琉璃金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脱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玉龙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这属你的内幕夏日。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看到满屏幕大家都在秀恩爱，不得不、我们来让读一下吧。 不得不读一下什么话？ 就是因为不就是想和大家来。 大家如果秀的不是这么厉害的话，你就干脆略过，是这意思吗？ 因为觉得秀的还挺真实的。 嗯，怎么说？ 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今天晚上回家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人做一顿晚餐啦、啊。 嗯。 还有的朋友可能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人在过，但是一个人过的这个日子也是很特别的。 嗯，怎么说？ 因为有的女士在今天会收到不一样的惊喜。 嗯， 比如说橙子，他就说今天收到一束玫瑰花，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跟他说是谁、谁送的。 哎，这好像像是一个我们需要去侦破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啊？ 就是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帮他找出那个 Mr. Right。 这倒不是我们了，就是他自己应该看到自己单位的每个男生都在用狐疑的眼神，是不是你送的？ 不要吧，四目相对的时候好像挺尴尬的， 是、啊、 因为一看，哎，你什么意思？你这个眼神，今天七夕，哎，你要约我吃饭吗？ 对，所以我跟你说，今天我在我们单位的这个厕所里面还发现一个拆掉的鲜花的盒子。 哦。 足以见得今天的这个鲜花量是多么巨大啊！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不管是单身还是和另外一半在一起，都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或者七夕节吧。 嗯，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照常有福利放送。 对， 就是路遥先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平凡的世界》嘛，所以最新的这个话剧呢，将会在10月13号到14号会在天桥艺术中心盛大演出。 嗯， 而且这部剧呢一经推出就备受瞩目，一年之内3度进京，而且每一次演出都会门票一抢而空， 而且呢门票的价格呢一度被炒至了双倍、 嗯、 因为这是根据路遥先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的同名话剧嘛、 嗯、 所以呢这次呢3度进京呢是演出呢更是升级到了2.0版本，令无数原著的粉丝呢是倍加期待，所以大家呢购票请登录，购票的话请登录大麦网来搜索一下《平凡的世界》就对了啊。 当然我们还会有读书会的门票放送，所以呢今天大家机会来了，就像这首歌曲一样 ，Is the Chance 来自谭雅蔡健雅的一首歌曲，曾经也是写给王菲的一首歌，中文名叫做《打错了》。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来自谭雅蔡健雅版本的 It's Your Chance， 太好听了。 对，中文名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过，是来自王菲版本的打错了。 嗯， 当然今天机会来了，就是让大家来发送这个关于七夕节该怎么度过，或者说跟谁度过，然后我们只要看到你的度过方式很特别的话，说不定就会把这个平凡世界的门票送给你了。 是，但是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登录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之后呢一定要发送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啊、哦、 到白洁 FM It's your chance， 等着你们。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当然就这两天，因为刚才听到这个花样年华的电影桥段之后，就会不得不想到有很多这个短视频、最近非常火热，很多人而且去模仿这个短视频当中一些台词来上传、而且最近我们就发现很多主持人都受到一个困惑，因为大家都要要求拍一段短视频嘛，所以我就很尴尬啊。 你为什么尴尬呢？ 我对于拍短视频这个事儿还挺不在行的。 那你对拍电影或者拍长视频很在行了？ 也没有，就是觉得你看短视频看着是挺好玩，但做起来特别难。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活动，就也是让我认识到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短板。你比如说用普通的手机，你放在那儿拍的话，好像画质有点粗糙，然后也没有什么美颜效果呀， 是， 也没有什么瘦脸效果呀，看起来就很白。然后那天有一个这个拍视频，相关的部门负责人就问我说：“艾科，你确定你这条视频就要这样上传吗？”然后说：“真的 没有加任何效果，是吧？ 对，没有办法。 也就是说，整个呢拍下来以后呢，发现自己的短板就是自己的这张脸。 对，知道 不能这么说了。 但是今天我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了美摄 APP， 像素高，效果丰富，而且呢，时间会在8月22号的周三下午2点，美摄 APP 还将会在三里屯通营中心洲际酒店举办3.0的新版发布会。 最新升级的美摄 M 3.0 版本呢，还增加了闪坐等强大功能啊。这个闪坐等强大功能，让你1秒呢制作短视频，快速高质量。手机做大片就用美摄 APP 啊。 对，美摄 APP 期待你们的光临。当然，所有的女生都希望拍一个短视频需要有人看嘛，所以就像这首歌曲一样 ，Look at me， 看过来吧。 And you were the one, baby. I've never been so sure of anything before. It's driving my heart crazy. I can't hold out. I can't hold back now, like I've done before. Darling, look at me.I've fallen like a fool for you. And darling, can't you see I'd do anything you want me to? I tell myself I'm in too deep, then I fall a little farther.Every time you look at me, make me feel like I'm the only man alive for you. I guess that's what it is that makes me fall like this. First time in your arms I knew the way you held me, it overwhelmed me. I went out of my mind. Darling, look at me. Look at me, 来自Alan Jackson。 你刚才怎么翻译来着？ 看过来。 看过来。你可以翻译成那个沈腾那句话，你过来啊。 就被你翻译完之后就感觉特别像喜剧， 柔情蜜意忽然不在啊，没关系，我觉得七夕呢也可以带来一点稍微幽默港快眼的气息了。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什么呢，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约会方式，就是会在工人体育馆齐豫潘越云的演唱会上，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 Echo 回声的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就是在工人体育馆正式开场。所谓有一句话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是这场演唱会上呢，这个三毛呢也将会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亮相啊，在舞台上呢和我们进行重聚。那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齐豫介绍了一下三毛出场的方式。那么在舞曲以及呢舞美设计方面呢，齐豫和潘越云也是亲力亲为，齐豫呢还亲自为演唱会挑选了布料。 对， 那么在舞美设计上呢，这场演唱会到底有怎么样别出心裁的设计呢？原因重现了啊！ 我们来请他们自己亲自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场演唱会叫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我们作为回声作为一个主轴啊，加入了齐豫跟潘越云自己本身的经典，用我们三毛的这个一个半生故事作为一个骨架。所以我们就从一开始她的儿时，她的少年时期，然后她的初恋，然后她的飞，她的去沙漠，然后我们作为另外一个抽象，就我们用阳光，土大地，然后水，然后到梦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转折。所以然后我们再分别把自己的经典加入到三毛的这样一个架构里面，然后我们就作为他的回音回声，然后唱出我们对爱情的一些期许或者一些态度。然后这个整个视觉呢，因为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四面台，而北京这场是唯一跟台北小巨蛋一样是四面台的一场，在其他上海啊什么都可能只有三面台的体现，所以四面台的话它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它整个舞台都是用布幔，层层的布幔，所以我们并不强调歌手作为一个好像一些特别的体现的主角或者是什么，我们可能在深藏在布幔里面。然后你说怎么样体现三毛的存在，除了他的文字，他的词作，他的声音，我们还有一位舞者，一个现代舞者，他会来用一种抽象的方式表现出三毛的挣扎，三毛的苦，三毛的孤独，或者他的喜。 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邦。 嗯，今天是七夕节。 对， 我已经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几个信息，关于今天这个节日该怎么庆祝，包括自己的对方另外一半，是如何在今天这一天表现一下的。 是的哈，很多人呢都在说今天呢准备跟大家来约会啊，包括有人说早晨呢收到老公给的礼物，所以呢他觉得仪式感很重要。那么这个仪式感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小心翼翼啊，其实礼物不在贵重吧，就是在于心意很重要。 对， 还有小乔说这个七夕是我这辈子最特别的七夕，老公出差了，我跟6个月的儿子一起过，早上4到5点钟的时候，儿子就说了一个不可言喻的画面，就 也还好了，就拉臭臭嘛，到床单上嘛。 对 吧， 对，然后他就眼就没睁，爬起来给儿子就开始洗啊，各种弄啊，折腾啊，然后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换床单，各种折腾，然后又哄娃睡觉，刚眯一会儿就该上班了。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这样折腾的过程，最后呢也让你的这个七夕变成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个七夕了哈。 对于很多男生而言，今天这一天和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儿在一起，是和大情人和小情人一起度过。那对于女生而言，今天这一天和儿子在一起过，不是也是和情人在一起吗？ 那也有道理哦。 对。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叫做《七夕》的歌，就是言简意赅地告诉大家七夕这一天的来历。 哎， 其实在古时候七夕这一天是叫乞巧节。所以今天我们的抛出的问题也是和七夕节有关。 是，我们民间呢有7月7晒书衣的这样一个俗谚。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白给100块的预热题目啊，是这个7月7晒书衣的俗谚，意思是在7月7这一天要将旧衣服和书籍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一晒吗？是或者不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啊。 来重复一遍哈，民间有7月7晒书衣的俗语，意思是7月7这天要把旧衣服和书籍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人杰地灵的杰， 阳 春白雪 的 白，不是洁白，是白洁啊。 但是下一周就让你熟悉一下这个套路啊，期待着你们答案。 我是 Tiger， 我是林墨， 我是 AK。

Happy Bird 来自逃跑计划，这个歌曲送给准备迎接周末的你们，心情要像鸟儿一样放飞自我。 那我根本就不是 Like a Bird， 我是 Be a Bird。 你脚儿太稳了，飞不起来。 什么啊， 我刚看到平台上有位朋友发来信息，我觉得还挺暖心的。 嗯， 绿涵他说你回来了，艾科，老白啊，就是要把你抓回来值班，然后自己过节去了。 嗯， 说没关系，今天我来了，陪你一起过。 我还心想呢，看到前面也没觉得哪儿暖心了。 好暖心，就是看到后半段的时候，我觉得够了够了， 啊、 此生足矣。 对，此生足矣嘛，也不至于今天过完以后不过了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听到他的声音吧。 来，听到他的声音 ，Hello， 你好，是秀成吗？ 你好。对，你好。 哎，秀成你好啊，我今天是代班 DJ 郭鹏。 那代班 DJ 知道今天我们的奖金已经累积到多少钱了吗？ 代班 DJ 我吗？知道啊，今天其实这个散财童子还没什么好散的，就200块而已。 啊，200块，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200块钱如果要是能拿走的话，至少能吃一顿简餐，然后看一个电影是没问题。200块钱，你说怎么过七夕呢？ 哎呦，你就不要替别人想200块钱怎么过七夕的问题了。王秀成已经这个跃跃欲试了，对不对？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正问正答 ，Ready Go。 好，那今天的第一题啊，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那我们的传统节日七夕节，请问传说中牛郎与织女每年七夕节会相会的鹊桥，是由麻雀搭成的吗？ 不是。 哎， 迫不及待的帮他放音效，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哈。 对， 好，第二题。 第二道题也很简单，有很多传统节日都被列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请问七夕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不是。 不是吗？来听一下。七夕节还真就是国家遗产啊。 好可惜，你今天是一个人过节还是自己还是 一个人过节还是自己 一个人过节还是和另外一半一起？ 我今天会陪闺蜜一起过节，因为她从美国回国，然后她先生在美国，她今天一个人，所以我就开玩笑说她是织女，那我去陪她过这个七夕节吧。 哇，超暖哎！ 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很多次，就各种节日，有关于情人的节日都是和闺蜜在一起的，但是和闺蜜在一起会有不一样的庆祝方式，所以今天这首歌曲也是送给你们，当然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哦。 好，谢谢， 快乐出发，拜拜， 谢谢小张，拜拜。照在我脸庞，世界那么的晴朗，在梦想中央要展翅飞翔，向着新的方向，就算会受伤有我在你身旁，快乐是打败挫折那份力量，用这些画下最美丽的期望，我希望看到你的微笑模样，向快乐出发，世界那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盛开的繁华，甜蜜的解答，向快乐出发，别害怕，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想法，一起来吧，走小小的胸膛，快乐不停的酝酿，希望悄悄的在生长，我们不会再迷惘，曾经孩子们的肩膀变得那么的。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啊，我是郭鹏。 应该说你是散菜童子郭鹏， 第一波没有散出去。 那我们看到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好，我们来请听他。Hello。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哎，你叫 Aviate 是吗？ 对， 微信名字。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呼？就比如说中文名， 小 A， 或者姓？哎，小 A 也可以，听起来还挺亲切的。 找叫盛楠。 盛楠、 哦、盛楠了，好了 啊，盛楠你好，我已经看到你就出现，你的名字出现了很多次了，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不对？ 对。 所以对我们的游戏规则已经了如指掌了吧？ 对。 为什么 他并不想说了如指掌？但是你是这么问的，你让他怎么说对吧？ 好吧，那我就给你假装加加油打打气。为什么说假装呢？其实今天这个钱这个送出去，让老白我该怎么跟他交代呢？ 那没关系，我还是挺愿意送出去的。每次只要我来的时候，我觉得小雨你要加油好不好？盛楠呢？ 好了，加油。 好的， 请听题。 嗯，第一题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呢是起源于古人对于天文的浪漫想象。 嗯， 那么请问在夜空当中，织女星的亮度是比牛郎星更亮吗？ 是。 是。哎， 就不用问这个题到底是蒙的还是真的知道，因为每次这个结果都会让我们觉得心里特别凉。 哎，那你是蒙的还是真的知道？ 蒙的、 哦、蒙的。好了，那下面一题， 你看又凉凉了、 嗯、 第二道题很简单，五岳是中国五大名山的总称，请问峨眉山是属于五岳之一吗？认真回答，认真思考。 不是。哎，又答对了，不错、哦、 这看来就很笃定嘛。 这个应该自己是知道还是蒙的？ 哎，你不用问了，我觉得 蒙的。 行了，我下面一题绝对不问了啊。 那我们公布一下刚才这个答案、 嗯、 不是。五岳分别是什么？泰山、华山还有衡山。 对， 湖南衡山对吧？ 嗯， 还有 山西的衡山。 哦，衡山还有 嵩 山。嵩 山。 对, 对 对 对对对。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题目啊，请问北京的传统小吃芥末墩儿，它的原料是娃娃菜吗？ 不是。 哦， 哎呦，怎么回事呢？ 哎，怎么这么快就放下了？ 不是，因为这个 重要反转了，对不 对？ 对 对对，要反转的时间了、嗯、然后一下没有找到那个、嗯、但这也是代表胜利的影响啊。 反正呢，你现在已经拿过三道题目、嗯、你现在呢可以是选择拿其中的一半100块离开。 对， 然后呢或者呢是决定继续答对下面的两道题，你就可以拿到全部的200块。 对， 你的选择是 继续呢还是放弃？ 见好就收吧。 见好就收。 真的要这样吗？ 对。 耶、 yeah. 对。所以你刚才那个音效放了一遍其实是对的。 我就只能就是再给你放一遍这个音效给你庆祝一下，今天100块钱送给你了。100块钱如何过七夕节呢？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存下来。攒到一笔大钱再说。 喂，你干嘛给别人来盘点这个100块该怎么用啊？反正还是要恭喜一下我们小 A 了啊！今天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另外呢，我觉得我也确实是不负这个散财童子的美名哈、 啊。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的，谢谢， 拜拜。 好，谢谢， 拜 拜。 在我们送钱的同时，我们还要慰问一下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单身朋友们，思念是一种病。这个情人来的可能比较迟一点， 干嘛要这样？ 但是幸福他只是就是迟到了而已，但他从来不会缺席。你要把这话说完，我 气死了。只有才更相信说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 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 今天光顾这个泰雅蔡健雅的频率比较高哦。 嗯， 刚才放了他一首 Is Your Chance， 然后现在听到这首是思念是一种病，也是来自他和张震岳的合作。 你这个哎，感觉这个歌单不是你排的，好好玩， 假装巧合的。 是的，很巧，哎呦，很巧合哦。 哎呦， 哎嘿、哎、嘿、哎。但是那个张震岳的歌曲我就非常喜欢了，因为呢，他总能够唱出那种单身男女当中那种迷离的情思和非常丝网的一种感觉，对吧？ 哎呦，所以今天这首歌曲作为你的主打歌曲存在， 大歌曲，那也太伤心太平洋了吧。 好了，那我们刚才结束了白给一百块之后呢，稍后还要就是万众瞩目的，就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一个游戏环节，就是大家来猜歌了。 是， 所以你们要准备好自己的手机， 对， 要关注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就记住了哈。 广告之后就回来，不要走开了。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今天这个七夕节啊很不一样，所以呢要听一首歌曲，当然是男女对唱的歌曲了。 好，就是一定要体验出他们非常甜蜜和甜蜜的那种感觉啊。 对，那你来抛出问题好不好？ 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不应该先听一下歌吗？ 那可以先抛出问题吧，就是因为我们马上稍后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 嗯， 然后请问这首歌曲是张信哲和谁唱的？你看范围一下就缩小了， 是张信哲和谁唱的啊？ 嗯，三 二一。咦，足够长了。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刚才那个片花， 那个片花要不要这么配合我？ 和你的话语就是无缝链接。 对啊，我刚才说足够长了这个片头，然后不行，说好了差一秒、差一天、差一分、差一时刻都不是一辈子。 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 嗯， 刚才在上一秒钟听到那首歌曲，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歌了。 嗯， 请问那首歌是张信哲和谁唱的呢？ 对， 只要发那个明星的名字全称。 全程 不用加北京 全名啊，全名啊， 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还是舒缓自己的心情吧。 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弹 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 总觉得这样的天气之下听着陈绮贞的声音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啊，我怎么觉得心情特别低落呢？ 没有，因为他的歌曲 总是要寻找另一半的感觉，今天没有人陪。 没有，他的歌曲会有一种降温的效果，发现了没？ 凉凉。 所以这首《鱼》凉凉，在其实这一天凉凉不太好。我在好了，那就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候了。 是，刚才呢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有一点动心》，是来自于张信哲以及刘嘉玲一起的合唱了哈。 对，所以这首歌曲特别适合今天点题啦。我们要公布一下刚才第一个回答出来的朋友叫做总之我们恭喜两位朋友啊，一位是 苗，对， 还有一位青柠， 对，青柠。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开眼。 这只是我的诗中，我的心悬浮在夜空中，从路面跌落星空，你的侧脸闪现的一瞬间，所有曾经誓言在灯火作剧缝隙来，心的碎片被带着能飘向你的之外。是你让我坠落黑洞， I've never been a hero tonight I'm gonna let love。 爱你让我离魔失控， I've never been a hero tonight I'm gonna let love。黑暗之中泪流，在黑暗之中泪流，把我的一切带走，那边变得虚伪，这不会痛的伤口，这不会痛的伤口，这不会笑的自由，那边变得温柔。世界就在水中，你的身影悬浮在夜空中，它遥远难以触碰，爱的气味散落了外太空。就像摇摆，就算一周全部崩坏，我也挣不开的依赖。是你让我坠落黑洞， I've never been a hero tonight I'm gonna let love。 爱你让我离魔失控， I've never been a hero tonight I'm gonna let love。 在黑暗之中泪流，

继续来关注国藏男团 Mr. 泰哥首张专辑《去未来》推出主打歌曲《夜空悬浮》，歌词中唱道：“就让我在没有你的夜空无尽悬浮。”歌曲用轻快的旋律反复诉说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不管是直戳人心的歌词还是好听的旋律，都让人不禁想要单曲循环。其实 Mr. 泰哥还没出道前便已经发布了九首单曲，真是打得一首作品先行的好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最后来关注，前晚国际钢琴艺术家吴牧野纪念舒伯特逝世190周年全球巡回钢琴演奏会首站在北京拉开帷幕，浪漫诗意的音符响彻国家大剧院。吴牧野登台演奏了奥地利古典主义音乐巨匠舒伯特创作的即兴曲中被人们最为熟知的三套共11首曲目，呈现出一幅古典音乐的长幅画卷。演出结束后，情到深处的观众掌声一直不停，吴牧野因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再度返场，加演自己的作品《缘》。在七夕节到来之际，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音乐素描。 我在等一个契机，就是拉下麦来和大家来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35分，我们两个人要化为一个偷故事的人，在今天七夕节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日子，偷别人的故事来讲给你们听。 好， 在此之前呢，还有一个福利要放送给各位。 天桥艺术中心的送票啊，我们来看一下，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新艺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呢是2018年8月25号下午的14点钟，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门票一张。今天呢我们会送出2张啊。 对，所以我刚刚看到我们今天索票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大家可以分享今天是七夕节到底怎么过，自己过呢还是和别人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幸福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今天看到很多推送号上都在分享有关于林和王小波之间的对话，还有荷西和三毛之间的对话。荷西 灵魂伴侣啊。 对，荷西曾经这样问他，你想嫁个什么样的人？三毛说，看得顺眼的千万富翁也嫁，看不顺眼的亿万富翁也嫁。荷西说， 想来想去你还是想嫁给有钱的。 也有例外啊。 那你要是嫁给我呢？ 要是你的话，只要够吃饭的钱就可以了。 那你吃的多吗？ 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吃的再少一点。 原来荷西是土味情话的创造者。 不是，我觉得三毛才是。 三毛是土味情话的创造者啊。 对，其实幸福每个人的解读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我曾经看过那个《幸福来敲门》当中，其实他觉得说幸福是看自己，是靠自己来发掘的。 是。 对，嗯，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一室两人三餐四季，这就是幸福所在。 嗯， 那也有的人不这么认为， 还挺押韵啊。 比如说我比他大三岁这位朋友，他说什么呢？ 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学校的网上论坛相识。2006年，黑板上写着，距高考还有40天，我们情愫暗生，但是谁都没有去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愫。上大学以后，我在北京，他在济南，异地坚持了4年，工作稳定了以后，2014年，我们终于结婚了。婚礼的主题是4年又4年。现在我马上要当孩儿他爹了，我想说，什么网恋、异地、年龄这些困难，到底都算得了什么呢？因为爱情，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小爱说，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喜欢的校花因为脚痛没来上体育课，我也就装病不去上课了，想和她表白。当我从后门想偷偷溜进去的时候，发现她放了一张纸条在我的抽屉里，然后呢我就溜了。当我进去看的时候，纸条上的字差点没让我脑溢血，因为上面写的是我喜欢你。而如今我已经结婚了，当我留言的时候，他正在旁边，哎，掐着我的胳膊， 一如当年的样子啊！ 秀恩爱吗？因为爱情， 哎、 送给你 这波狗粮。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再唱不出那样的去，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唱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 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稍后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一个梗没接上。 今天这个节目特别高兴啊！ 怎么了？ 太欢乐了。 好了，到我们主播私房哥推荐自己好歌的时间了。 好的， 你先来。 马上呢，我们来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李荣浩，马上呢要发行自己的最新专辑，对不对？第五张专辑。那么这首名字叫做《年少有为》的歌曲呢，在一定程度当中呢是击溃了每个人的心房，因为每个人在少年当中都有很多的理想，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丢失了自己的很多的信仰，但是你会发现当初那个模样，你还是非常欣赏。 只剩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尽罪，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今后你常常也只会哄，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尽罪，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来自于李荣浩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首歌，就好听吗？ 还可以，我觉得特别符合他的这个风格， 嗯， 就是一如既往的这种 形容不出来的一种感觉， 云淡风轻的感觉。 是啊，李荣浩非常非常有才，因为这首歌曲呢，所有从编曲包括到制作，包括从到混音，全部都是由他一人来包办啊。 嗯，还挺好听的，所以又到了我来推荐的事情了，是吧？ 嗯、 今天我就想推荐一首就是宽慰，怎么说应该关心另外一种心情的朋友。 嗯， 也许今天在这个热闹欢脱的一天，也是。有很多朋友在一个人过着生活，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周五。 是， 但是我想推荐的这首来自蔚蓝的 Lonely， 这首歌曲听起来节奏不是那么的怎么说悲伤，不会、因为它是有一种不同的视角来诠释的。它是觉得三个人在一起，朋友在一起，会有很多热门话题可以去聊、对不对？但是你看两个人在一起，虽然是情侣关系，也许有的时候可能会没话说，看着对方四目相对的时候，觉得难免有些尴尬啊，那怎么办？ 谁还不如一个人 ，lonely 哈。 所以他今天呢，这首歌曲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份邀约。今天虽然我是一个人，但是我约了我自己。来自蔚蓝 ，lonely。 三个人谈着热的话题，两个人看着微暖的手机。聚在一起，我一个人约了自己，让一块冰慢慢地融在口里。你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lonely， 反正我不知我 lonely， 这只有时候喜欢我自己。为什么 lonely， 干脆有什么都愿意，反正我没什么都可以，只不过喜欢而已。 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独处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四方哥。OK， 我们继续来进行我的推荐啊。今天呢，我给为大家继续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OZ 以及 9M88 两位啊。这两位呢，这个 9M88 呢是新晋的一位爵士女生，而且呢最近已经多次出现在各种作品当中，比如说这个吴青峰的那首 Everybody Woohoo 啊。OZ 呢则是一位非常非常大热的制作人，这首歌曲呢有一点点 Jazz Hip Hop 的感觉，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曲，非常非常好听，好 叫做 啊叫做 BO。 说这只是你要来这莫名的预感，今晚我又要醉了，到底怎么办？想不到该是哪里 begin， 我不要哪里一杯下面，想你坐在每次二点，两只手突然起随便 No I don't care Will we go 因为 I know Oh oh oh oh 就这样一起 be out tonightWe about to be out tonight. We about to be out, be out. We about to be out, be out. 就这样一起 be out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e out tonight. We about to be out, be out. We about to be out, be out. Yeah, the liquid flows into my body.也是喝了三杯下的 whiskey， 还比不上旁边的 Fanny， 但喝个 Vodka 都不加根 Berry Juice。 我的 Fanny 刚刚坐在她旁边的女孩还好可爱，是我的 type， That ass so nice， I love her laugh， She look at me like 坐过来， I'm freaking down for that， So I 慢慢地穿过人群走到她的身边，她一边看着我还一边不停放电， I'm lovingVibe of the night And for that Just turn on HBO tonight Got warm at HBO tonigh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up, be up 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up, be up Just turn on HBO tonight Got warm at HBO BO tonight， 当然这首歌曲如果你乍一看的话，你会发现不管是从这个演唱者还是从歌曲名都像是一首纯英文专辑来的啊。 是， 但是呢实际上最后听起来呢是一首非常非常舒缓的能够慢慢的进入你心里的歌曲。 对，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我在今天找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有点困难，因为演唱者确实很难搜，叫就 M88 还有 OZ， 因为那个 O 的话它是一个特别的符号， 罗马字母啊。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妨搜一下它的名字，就 BO， B 点 O 点， 中间都有一个点来作为这个分割符号。 是， 好了，以上就是刚才郭鹏的推荐。 是， 那今天来到我最后一首推荐的方式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在今天这种特殊的日子的时候，就属于那种两边倒的感觉， 就是一会儿呢 lonely， 一会儿呢准备欢欣鼓舞要跳起来。 对，所以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还是要带这种欢脱的心情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这首歌来自 Josh Tender， What You Are Reckon。爱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琢磨不透的。 It's driving me crazy. I don't mean to come on strong, but I don't want to wait too long. All I want to do is make you my baby. 是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尤其还有他另外一首歌《Young Man》，你会觉得，哎，有一种被这个后音大叔给撩了一下的感觉。而且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今天用来表白。 对，所以你被这个后音大叔撩了一下腰是吗？ 对，当然今天也作为这个七夕节的礼物送给各位吧。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我们下周一再见面了。 下周再见了，各位， 拜拜，七夕快乐。 Like this before, ain't no sense in taking it slow. We can take our time when we get old. We can start right now with you and me walking out the door. What you reckon we take off early today? Go and take a little ride in my Chevrolet. Down a road we ain't been down before.